부를게 나나나

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醉人的缠绵，也忘不了你的誓言。何不让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 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Can we just skip the lights? Can we just skip the fights? Can we just skip the part where we pretend we're fine? Can you stop playing dumb so I can stop playing along? Can we stop acting like we're kids when we're adults? You say we're over, then come overMake love to break up, to make up again. You say you're happy, but that scares me, 'cause it means that we're close to the end. We go from good to goodbye. We go from good to goodbye.

却总拉锯，하루사이도저다른나를비웃듯이멀리날아가죠돌아가는세상도나를비웃듯이계속꿈틀대죠갈바람도상처난내마음은어쩌지는못할거야뚜뚜떨어지는눈물이언젠가는이세상을덮을거야 Time will 차라리듣지못한편인내겐좋을거야 Time will 차라리보지못한편인내겐좋을거야걸어가는나의다리오늘도의미없는또하루가흘러가죠사랑도끼리끼리하는거라믿는나는좀처럼두근두근거릴일이저녁중윙윙 하루살이도 저량은 나를 비웃듯이 멀리 날아가죠. 빙빙 돌아가는 세상도 나를 비웃듯이 계속 꿈틀대죠.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Hands up if you feeling the vibe now. One shot, two shot, go. 一首好歌就在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你足够的爱自己吗？我觉得很多情绪问题根源上确实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引起的，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所以呢，要多学会表扬和肯定自己，也要学会让自己成为更喜欢的那种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用一首好歌帮你助力吧。 推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